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开咗啦，我哋清晨省嚟节目开始咗，一路会到今朝6:30嘅。今日天气方面咧，其实系寻日嚟讲咧，都一路有时有啲地方系落下雨啊咁嘅样。咁啊，正话翻嚟咧，都有啲雨点噶。今日咧，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及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湿度93%。两位朋友罗家良和陈慧珊，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港异地，游行两火 来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懂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起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仍期待一天一切很美，在抱拥之中超断限期。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你。 跟你一起，而十个世纪未会死。世界内亦不可分隔你，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国异地，游行两颗心潜于一起，唯望 这对配搭在电视剧的合作，以至到歌曲的合作，全部都因为这一套的电视剧啦，是《先生贵姓》的里面的主题曲，对你我永不放弃。情爱的时候甜与蜜，但是当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开始不想对方在自己身边的时候，真的都会令到身边的人挺难过的。冇咗你个初心，真系唔明白嗬，点解会咁嘅情况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刚刚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时光飞逝，一切都似水流年啊！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只有思念，对于一些人事啊、一些物件啊，或者一些外貌咧，一路改变的一些情况咧，千祈唔好放唔低。在怀念里面我哋仍然要跳翻出嚟，要活在今天啊！ 爱像轻烟似白云，是梦幻幻。 朱咪咪，每日怀念你。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沿岸以及顿巴斯地区东部承受巨大压力。在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及扎波罗热持续遭受炮火和导弹攻击。顿巴斯东部前线据报有百名平民在战火中丧生。至于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中的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市长一名顾问在网上通讯软件留言，指称民众被驱赶去俄控地区的行动进程越来越快。例如在星期六，有300多名马里乌波尔居民被带到顿涅茨克地区一条村庄，当中55人是儿童。俄罗斯一直否认有任何强制迁移民众的行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波兰总统杜达，成为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首名亲身到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领导人。杜达形容俄罗斯实施帝国主义，而乌克兰的精神面貌就活现在自由世界中，感谢乌克兰守护欧洲。他又说有人要求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并对普京作出一些让步，有关要求令人不安，强调只有乌克兰人参与才可以作出涉及乌克兰未来的决定。杜达承诺波兰会做所有事情协助乌克兰加入欧盟。俄乌战争爆发后，波兰一直支持乌克兰，不单止接收了数百万逃难的民众，更向乌军提供坦克和火箭发射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酒店附近发生爆炸，最少一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一名目击者说涉事酒店位于通往国际机场的主要道路沿线，而爆炸发生的时候，酒店内正举行集会。当地警方说安保人员正在现场调查。新华社引述一名在场官员说，今次是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目前没有个人或组织承认责任。警方昨晚在旺角拘捕一名39岁女子，她涉嫌虐儿。

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啊。 有独行旧地，遇着拦路遇十片地，路程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执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是渗出眼泪。我自身失意空间，万雨水冲去彷徨，愁为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泪。 流了泪。 系啦，来自 Blue Jeans 嘅下雨天。Blue Jeans 咧系喺1987年嘅时候成立，活跃于1980年代，去到90年嘅时候咧就解散啦。三位嘅成员黄亮星、苏德华、单立文，其中咧单立文咧就转型都好多吓。最初嘅时候做嗰啲电影咧角色咧就系比较即系奸狡咁，后来入咗屋嘅时候喺电视里边所做嘅电视剧咧都系可爱嘅角色，就成功转型啦。咁而家慢慢都喺屋企，大家又睇到嗰套系几温暖嘅《爱回家》里边咧就其中一个角色啦。下雨天之后有另外的一个，这个是什么天呢？无奈那天。 假使有天过去能再现，从头停留在某一天，但愿能弥补你缺变那你痛哭多一片，多一次缠绵，令你发现我在颤抖，如求你可怜，拖到目前。无奈我那天一个转身，不看也不吃好，将望着寂寞长路，或会比冬天更好。无奈这天方知你最好，因此终得不到。日日后又重遇，定对你更好。情侣 王菲的无奈那天啊，早晨早晨，无奈这个是少少的落雨天啊，落雨的时候是其实是好事来的，水塘多些水啊，咁亦都是天气不是咁热。在而家呢一排嘅感觉咧，朝头早起身咧都有啲风吹埋嚟，呢啲有啲凉意，嗰种凉意有少少似秋凉嘅感觉。但实际上现实生活又唔系，都未食五月粽啊，亦都系我哋讲过咧，就未食五月粽，寒衣就咪入笼，即系话咧嗰啲寒衣你留低，唔好收埋佢住，系有呢个作用噶。咁就系啦，天气有时凉凉啲嘅时候咧，仲有一件褛咧就系随身携带住啊。去到食完五月粽之后咧，先至系咧就系确定下呢个系天气好热啊咁样。五月粽系几时啊？系喺下个星期啦。嗱，今日咧就系23号啦。咁而嗰个系端午节嘅日子咧，我冇记错应该下个星期嘅时候，下个星期四五哦系啦，星期五啊。是下个星期五，新历就是6月3号，还有大概两个星期到的时间。那你的粽是不是都已经是要订购了一些特别的粽呢？那平时呢上茶楼啊，去吃一些去粥面铺的时候都会有粽的，但那些粽可能是你简单的粽。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会有些人喜欢吃一些特色的粽。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气温而家23度。 Why are there so many?Songs about rainbows 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they're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but I know they're wrong.Wait and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And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keeps us stargazing. What d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The dreamers and me. Have you been half asleep? Have you heard? 田畴燕子低飞，茅寮有数间，斜阳直照河畔。河流倒影一双，融融细雨间，从前共你同伴，在此无爱乐相伴，倾尽心事，寂寂无爱共游玩，原地再游玩，谁料景物变，头上燕子少一半。再去管茅寮尽他河畔，河流有水中中，悠悠已记起从前共你同伴。时光如飞，情不移，真情不移，事物任他尽在明日，河上水渐阔，情意似水天天满，相信爱心可永恒，来日共你情意无改半。田畴燕子低飞，茅寮有数间，斜阳直照河畔。融融细雨间，从前共你同伴。时光如飞，情不移，真情不移，事物任它尽换。明日再明日，河上水渐阔，情意似水天。 之前我哋听嘅 Rainbow Connection 同一个调子，关正杰有呢一首《明日再明日》。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揭露股市大互动向，跟足我俾嘅指示入市，最快三个月你就财务自由。 咩嚟噶？我都唔炒股嘅。 喂，老婆啊，我翻工啦，呢个礼拜都要 O T， 唔使煮我饭啊。 哦，你咁攰，请日假唞下啦。 手停口停啊，我走啦，拜。 如果可以帮轻下老公就好啦。 今次俾大家嘅 tips 系蓝筹股中国商务银行，现加入。 多谢十蛇，上次听你讲就赚咗一个月人工翻嚟啦。 咁多人听佢讲，个个都赚，入一手都冇坏嘅啫。哇，寻日买今日就升，咁就赚几千蚊。这个索 Sir 都挺有料的。 内幕消息，新兴股肥仔水电将会被收购，股价已经升了两倍，高处未算高，听日下午会公布收购消息，到时啊起码再升十倍啊，现在不买听日就迟了。 哇，十倍啊，

我现在都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李正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嘉宾李春元博士，分享他在这两年间怎样利用古琴演奏带大家抗疫养生。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6:02啦，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啊。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9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是阿 Dan 叶君尧。早晨阿 Dan。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喂，今朝早有啲咩同听众朋友分享啦 吓？在中环大馆的一个艺术展览，透过装置艺术反映时代。 反映时代的装置艺术。 传统的视觉艺术有绘画、雕塑，而所谓装置艺术即是比较现代的，源于西方的艺术，透过一些装置、物件表达一个信息。 听落都有啲抽象喎、 啊。抽象未必一定系贬义嘅，有时咧抽象反而更加容易令我哋咧联想到同自己有关嘅事情，更加容易产生共鸣嘅。 咁不如咧，我哋即刻入正题吓，睇下呢啲装置艺术到底系点嘅。 第一个展览咧，我要介绍咧叫做圆缺俱乐部。究竟咩叫做圆缺呢？策展人就咁讲啦： 圆缺取意于宋代词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入面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由中秋对远方胞弟的思念之情出发，将人生悲欢聚散的感慨情怀融入对生命和宇宙的哲学揭问中。千年后的我们，恰恰又踏入一个充满变数和离散的年代，对时间和距离的体验都是不断被改写。在这个特别的俱乐部，当代艺术家透过真诚的作品创造出一个新鲜而亲密的空间，邀请观众聚在一起共同体会圆缺，打开自我， 在艺术品及身边观众的连结中，找到梳理和抒发心水的新隧道。 隧道就是我第一件想介绍的展品，艺术家朱海婷的 Intergym。 现场呢我拍了张照片，麻烦钱帮我形容一下。 这件作品呢都算是一件大型的装置，它的长度应该有一架专线小巴那么长，一条隧道的两面呢都有个入口，形状就有点像维京人的牛角头盔。因为隧道两边入口和隧道的正中间呢，三个位置分别都有一个半椭圆形的框架承托住，就掹住一些瓦黄色的布。咁嗰啲布咧都掹得好紧嘅吓， 嗱嗰啲布咧我喺现场咧睇过，又亲手摸过，唔系普通布料，而系类似咧尼龙丝袜嘅，嗱加上三个半椭圆形嘅框托住啦，营造到咧拉得好紧嘅感觉啊！ 咁呢件作品叫做 Intergym， 其实点解嘅吓？ 根据现场嘅展示牌咧，佢就话 Intergym 意思系咧亲密感健身室啊。注重感官和环境体验的研究和展览项目，鼓励参观者自我探索和学习和陌生人建立情感连结。 艺术家朱海婷为什么要做这个装置艺术这条隧道呢？ 不如我们听听他亲自讲解。 过去这几年在香港和全世界发生了很多事，影响到大部分市民的经济和民生。香港人有很多压制住的愤怒、抑郁、焦虑，甚至麻木的情绪，很需要一个渠道来发泄和梳理。做这份作品是希望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可以给观众放下，打开个心，聆听另一个陌生人的内心，坦诚地面对大家脆弱的一面。在疫情隔离的时代，我都想探索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交流方式。可能我们忘记了怎样跟人有深厚的联系，或者可能我们自己戴上的面具惯性地忘记除落，又或者我们自己有 intimacy 的恐惧需要外界来帮忙克服。 Adana 你就亲身去看过啦，就尝试过艺术家朱海婷的 Intergym， 入到这条隧道其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感受这件装置艺术要两个人参与的，未进入隧道之前呢，隧道的另一边必须要有同样来这个参观展览的另一个观众，最好是陌生人啦。再找现场的导赏员给个耳机你，一起呢就除鞋走入这条隧道。走到尽头你会发现呢，大家之间呢会有一块呢好薄有啲似尼龙丝袜嘅膜隔住㗎。坐低就听住耳机嘅指令去做一啲嘢，过程好好玩嘅。 喂，咁如果我只係得一个人去咁点呀？ 是玩不到的，不过不紧要，现场一定有其他观众在这里 的。刚才你就说坐低听着耳机的指令去做一些事，那是讲什么 的？我不想讲太多了，费事剧透啊。总结参与朱海婷的 Intergym 的经验，我想引用爱尔兰剧作家 Oscar Wilde 王伊德一句金句， Man is least himself when he talks in his own person.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意思即是， 即是说当一个人自我表白，他不是做自己，给个面具他，他就会跟你讲出真相。 同一个展览第二件装置艺术要分享是李卓桓的末日方场。现场我拍了一张照片，麻烦钱帮我形容一下。 展览场地就见到有五张正方形的照片，都挺大张的。我想长和阔都接近五尺，黑色的相框，五张相都是黑白相，每张相的背景都挺暗的，中间就有一个人在那里，但又看不到他的样子，面部的位置很模糊。 艺术家李卓桓为什么要整理五张黑白相的作品《末日方场》呢？大家听下他怎么说。 其实来日方长本来是一句道别，如果明天不会来，今天的我希望好好记得明天的你。我们以为可以明天才正式讲再见，但原来昨天已经是无声道别。道别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 当我同好亲近的人去倾谈未来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一种脆弱。这种脆弱源自对未来的未知，亦都来自不同想象与期待的落差。 大家听完艺术家李卓桓的表白，听回阿丁讲啦，阿丁你就去过现场啦，咁你点样睇《末日方场》呢件艺术品啊？ 展览现场咧唔系太光嘅，黑白相、黑色相框，再加上作品嘅名称《末日方场》啊，好似咧想带俾观众咧一种好有压抑、有啲悲伤嘅感觉嘅。而五张相嘅主角咧面目模糊，有少少写实。 模糊又怎样可以写实呢？ 我意思是呢，这五张相清楚描述我们脑里面的印象。大家不妨即刻幻想一下一件事，就是自己日常生活最亲密的一个人，家人啊或者 lover， 在大家的脑海里面出现停留，不要让他走着。 你一路讲呢，我一路都在想的。咁跟住点咧？ 大家会发现，不论你同呢个亲密嘅人相处几多年，每日见佢几耐，你哋几亲密咧，佢喺我哋脑海里边嘅形象咧，都系非常模糊嘅。你知道系佢，但系形象嘅细致程度咧，绝对唔及手机或者冲晒出嚟嘅一张相咧咁清晰嘅。 啊！你一路讲，我一路跟住做，又真系，点解会咁嘅咧？好熟悉。但是形象又模糊。 这个是我们脑部能力的问题，思想的限制。就好像我们能够在脑里面幻想一支铅笔，但是你叫我幻想一百支铅笔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根本做不到的。我们的脑处理不到。同一道理，对于我们想念的人，不论我们跟他们有几熟，有几咁挂住他们，他们在我们脑里面的形象必定模糊，就好像《末日方场》那五张黑白相的主角一样，面目模糊。我之前所说的写实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几张相清晰地表达别人在我们脑海里面模糊的形象。那 即是说呢，这件作品清楚地表达我们思想的模糊。那你这样说呢，就较为容易的明白。 而就是这种思想的模糊呢，其实促使我们呢每次相见聚会呢都会细心一点留意一下对方。他的容貌啊，言行举止啊，拍张相 selfie 仲好啦，而家手机咁方便。换句话讲，思想的模糊令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人。 Danny 这样讲呢，就增添了另一个角度。睇呢件艺术品嘅呢五张相咧，感觉咧真系丰富咗。 好啦，同一个场馆，另一个艺术展览咧，叫做《相同》啊，双子星嘅双，同学嘅同。根据长康咧，系咁样介绍呢个展览嘅。 相同喺形式空间同主题上，把玩重复及其多种变奏，令观众迷失方向，感到现实正被挖空。令似曾相识的事物显得如幻如真，并利用这种感性来探索难以掌握的记忆，以及当代人如何建构其想象和现实生活，希望能找到有别于主流模式的各种潜在可能。 12个展品呢，大部分咧系横跨展览场地嘅两层啊，一楼同三楼。咁我精选咗咧两个艺术家嘅作品咧，同大家分享噶。第一件系位于一楼梁裕东嘅《喜出望外》啊。现场咧影咗张相，麻烦阿钱又帮我形容一下啦。 呢间房咧就唔系好大，可能有100尺到啦。墙身全部都系红色嘅，冇天花板，因为房间嘅一角咧。搭起咗好多张有 iPad 嘅红色胶凳，我谂都有20-30张啦，应该搭到有10几尺高，高到啲胶凳咧都开始倾斜，仲要挨住红墙，睇落都好危危乎，所以咧就有一啲好粗嘅安全带索住嘅。 好啦，同呢啲咧搭起咗嘅红色胶凳有所呼应，亦都系同一个艺术家嘅另一件装置艺术咧，系位于展览场地三楼嘅无穷无尽喜乐感恩。我又 send 咗张相俾你睇啊，麻烦帮我形容一下。 呢度咧，我见到咧一间红色墙嘅房，挂满晒红色嘅胶凳，不过每一张胶凳咧就好似俾火烧过，iPad 同坐嘅位置咧。 都有被烧过的痕迹，那些红色的胶都变晒形。这两件装置艺术你有什么看法呢？ Dan 搭起了的红色胶凳令我想起等待，而被火烧过的红色胶凳又令我想起逃走。等待和逃走，我联想到19世纪北美洲，即加拿大美国的 Gold Rush 淘金热，原本荒芜的地方等候开发的机会，不断地等等等，直到找到金矿一窝蜂地冲去掘金、 嗯、 大家都坐不定，淘金者的狂热好像一团团火烧着他们经过的任何地方。淘金热的历史亦都反映人类行为的既有模式，人人都想安居乐业，哪里有钱搵有安稳的梗是想去那 里、嗯、曾经困扰香港多年的越南难民原居地不能够安居乐业，才冒生命的危险远走他方、 啊、不论难民还是移民，我相信理由很简单，良禽择木而栖嘛，希望改善生活啫。 嗯，你啲中文都几好喎、 啊。问多我两句我唔识讲㗎啦。嗱艺术家梁宇东嘅两件装置艺术呢，透过红色胶凳暗示社会实况。等啊等，走啊走。一张张精心安排被刻意改造嘅红色胶凳呢，引发好多联想啊，甚至一啲呢好切身嘅个人问题，嗱有社会触觉嘅听众呢要去睇睇啦。 好啦，我去到最尾嘅一件要分享嘅作品系咩呢？ 黄仲恩嘅金色窗帘，现场呢我影咗几张相，又要帮我形容一下啦。 所谓窗帘并唔系我哋日常见到嘅窗帘，而系吊喺展览场地靠近落地玻璃窗的天花，一卷一卷金色的胶纸。喂，究竟在这里玩着什么呢？ Dan 根据长刊的描述，这些吊住了的金色胶纸的艺术实践，目的是要引起我们的好奇，对熟悉的事物采取另类的故事演绎，去领略平凡中的神秘。 那始终都不太明白，用金色胶纸去整窗帘是想讲啲咩咧？ 嗱，不如我哋听下艺术家黄仲恩点讲啊。 I always enjoy 好多时，我中意用无聊嘅物料，睇下佢哋嘅特性同功能。呢件装置艺术灵感来自一次行文具店，玩下唔同种类嘅胶纸。我开始测试唔同类型嘅胶纸嘅黏贴能力，睇下佢哋嘅强度同持久力，谂下佢哋嘅设计同用途。玩下玩下，我就谂下佢哋嘅持久力点样随住时间嘅流逝，慢慢咁占用同切割空间，制造一种临时嘅经验。 其实嗰啲金色胶纸咧，因为各种原因啊，由展览场地嘅气温啊、湿度啊，甚至参观者嘅动态咧同呼吸咧，都影响咧每条胶纸下降嘅速度噶嘛。胶纸系死物。它的状况是完全被动的，受制于环境的一切。相反，我们人类不同，我们有自由意志的嘛，讲什么做什么都比死物自由的。环境诸多限制，除了尝试改变环境，我们可以试试改变自己的嘛，令自己更强，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每一餐简单的食物，甚至每一下呼吸，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改变观察事物的方法，行使思想自由。 讲落又好像有些道理咁吓。 啊，电影咧呢个《少林足球》啊，星爷有佢金句噶嘛，佢话啦：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哇，呢句系好有名嘅金句嚟噶。 我就话咧，做人如果冇自由啊，同条胶纸有咩分别啊？嗱，艺术家黄仲恩嘅金色窗帘，我睇到咧振奋人心嘅一面。我哋有好多胶纸黐住啊嘛，但系咧我哋唔系胶纸。 啊，真系好有道理、啊，你真系开阔咗我哋嘅思维啊！即系令我哋谂嘢谂得阔啲，个人咧真系好似我哋嘅节目名咁清晨爽利啊！ 如果咧听众有兴趣嚟睇呢个中环大馆嘅两个展览咧，圆缺俱乐部同埋相同咧，详情系咁嘅。 嗱，呢两个展览咧就喺赛马会艺坊一楼同三楼，由而家开始一路直至到6月12号。 星期二至到星期日咧，朝头早十一点开，去到晚上七点嘅，费用系全免噶。如果有啲咩想清楚咧，可以上佢哋大馆嘅官方网站 taikwun.hk。 嗱，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咧，系七十年代嘅美国金曲啊，陈慧娴咧曾经改编过嘅 ，The Three Degrees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到那天可再相见啦， 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就相见咯， 系咪啊？希望大家中意啊！ 好，咁唔该晒啊 ，Danny 今日一个好好嘅介绍吓，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耶，拜。 几时再见你啦？好快好快，咁啊，24小时后嘅听日朝头早5点到6点半，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致辞中强调，除非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都结束，否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结束。谭德赛说，各国应该尽快达成世卫设定的70%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同时优先为所有卫生工作者、60岁以上和其他高危人士接种疫苗。所有国家应该保持疫情监测和基因排序工作，并且做好准备，在必要时重新引入和调整针对疫情的公共卫生与社会措施。谭德赛又说，袭击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亦是对健康权利的攻击。立陶宛不再由俄罗斯进口能源。能源官员说，正停止由莫斯科购买天然气、石油和电力，目的是向乌克兰展示团结，同时削弱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助。该名官员又说，希望透过立陶宛的绿色能源产业满足电能需求。挥军乌克兰的俄罗斯继续为很多欧洲国家提供能源，不过在较早时，莫斯科基于芬兰拒绝以卢布交易，切断对芬兰的天然气供应。阿富汗的电视节目女主持和女记者在反抗塔利班新规定没有结果之后，在直播的时候遮掩面部。 阿富汗一名官员上星期四说，塔利班已经要求电视台确保女主持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必须遮掩面部。这项命令在过去的星期六正式生效。不过据报有部分的 女主持反对，并在命令生效前一日未有在节目中遮掩面部以示抗议。报道说塔利班通知相关电视台，若果有女主持不遵守规定，必须将他们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者解雇他们。在塔利班施压下，女主持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节目中已经选择遵从新规定，在直播过程中遮掩面部。警方昨晚在旺角拘捕一名39岁女子，她涉嫌虐儿。一名8岁男童头部和手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昨晚10点多，涉案女子在拔街一个单位，怀疑和8岁的仔因为管教问题争执，期间以充电线袭击男童。警方说接获男童的爸爸报案之后，到场拘捕涉案女子。警方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该名女子，案件交由旺角警区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多国家相继出现猴痘个案，世界卫生组织过多几日就会提供指引和建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相信猴痘传入香港的风险较低，但如果属于男同性恋者，近日又曾经到访欧美，曾经和人有性接触，就要提高警觉。阵间听听何柏良的解说。 有团体发现，现时本港有800几个楼龄是40年以上的空置公屋单位，近半都空置超过一年或以上。团体就建议政府将这些单位改为中转房屋，一会听听他们的建议。 警方由4月开始在微信试用一个新的程式，叫做影住家，给市民上